習近平在聯大強調，民主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外部軍事干涉和所謂的民主改造已害無窮。拜登強調，美國不尋求新冷戰，願意同任何國家合作，即使同呢啲國家有激烈分歧。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二至三，健康風險係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低，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低至中。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七，強度屬於高。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江文蔚在全运会女子重剑个人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如果手机游戏唔适宜小朋友玩，若然反璞归真，桌游会唔会系更好选择？点解呢一种玩意能够令唔同年代嘅小朋友同大朋友都着迷呢？米哈、海林、苏轼同嘉宾唱作人兼桌游研究者王静一齐讲桌游未老。 今晚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机电工程书提提你，乘搭升降机时，要确定升降机停定先好出入，同埋留意步 lift 同地面嘅高度差距，亦要同升降机门保持距离，以免夹亲。另外，大人要小心看管同行嘅小朋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要即刻通知升降机负责人。如果负责人怀疑升降机有问题，就要暂停升降机嘅运作，同埋揾注册承办商检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真嘢就是要拿出来讲的啦。 未认为今次自己写的歌词都挺血淋淋的，连人哋笑他之前一首歌唱足5年他都写出来，但他觉得既然符合这首歌想表达的，又有什么所谓呢？作曲谷阿薇、廖宇晨，填词谷阿薇，编曲 Tima、 Kiju、 谷阿薇、廖宇晨，监制 Tima。 上榜3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9位，谷阿薇《倔强》。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知唔知香港代表队在全运会参战哪18个项目啊？ 我知道，有射箭、田径、羽毛球、拳击、蛙艇、单车、马术、击剑、高尔夫球啊嘛。 仲有体操、乒乓波、跆拳道、网球、沙滩排球、棒球、空手道、攀岩，仲有武术啊！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2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总裁李凡峰。 如果你要有争做第一的质素，你每个细节都要留意。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直播室里面就有我米克啦，同埋我两位好拍档海林同埋苏轼，仲有嘉宾王静。 Hello， 咁啊，欢迎大家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就叫桌游未老啊。咁诶，讲桌游即系点样译啊？应该 board game 啊，英文系 board game， 即系喺台面上面玩嘅游戏。 咁都包括啲卡牌遊戲嘅，即係最早期棋盤遊戲啦，或者可以咁講， 係 即係有幾隻啦，譬如國際象棋啦、中國象棋啦、圍棋咧經典啲嘅，即係高啦，或者係美蘇人有一隻叫 Backgammon 係蘇美人，咁即係我哋暫時考古裏邊見到最古老嘅遊戲，有5000年嘅啦。 冇錯， 蘇適且慢，即係咧。在你想慢慢講之前咧，先講下點解會請咗王靖上嚟，因為咧王靖咧，我哋知道有好多身份啊，唱作人啦、啊，又係呢一個舞台上邊嘅表演者啦、啊，近排仲係咪即係自編自導監製所有嘢做曬，搞咗一個即係作品啦、啊，劇作品啦、 啊，係， 仲有一樣嘢咧，就最新嘅身份就係呢一個，可唔可以講得大學名㗎？ 講得 係咪啊？即係城市大學嘅一個博士研究生喎，咁 係冇錯。 咁你做嘅研究就係關於遊戲嘅，我知道。 有關係，其實個重點就唔喺遊戲嘅，我都係想揾一啲互動嘅 immersive 啲嘅嘅劇場嘅表演方式，或者一啲新啲嘅講故事嘅手法。 係。 咁但係我發現。而家呢一代我哋長大嘅好多人啦，身邊嘅人或者再細啲嘅都係打機長大， 係 可能打機係邊個？肯定打機係多過睇書， 或者睇片多過睇書。 我唔希望肯定呢 你個圈子可能唔係，但係要接受個現實。我 係冇錯， 即係新一代真係多數 係普遍 都真係打機多嘅。咁變咗佢哋經歷故事嘅方法同我哋可能以前睇戲啊、睇書啊，即係呢啲睇劇場啊。接收故事的方法是不同 的， 個不同就是他們有得互動，他們有得影響故事發展，還有自己是你可以說是角色扮演的主角的嘛， 是 那你就是個主角，我喜歡這一刻的角色在這個 open world 這個世界裡面，我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一個開放的世界， 開放世界，我喜歡這一刻去亂打人也可以，亂偷東西也可以，或者 是 不對的，這樣不可以這樣做的但是在遊戲世界你竟然可以， 是 總之你有個自主啦， 這個就是遊戲世界其中一個，我們等陣都可能講到即關於即它吸引的地方，就是好像過另一個人生， 沒錯。 剛才阿靖有簡單講一下即它的研究，咁點解會喺我記憶裏面有一個即係錯字咧？即係關於遊戲同埋説故事嘅其中一個原因同桌遊嘅關係，就係我去玩桌遊咧，就關阿靖事嘅。 哦， 即係話説咧，我就係嗰啲睇書多過打機嘅人啦。咁咧而咧玩桌遊更加係，我覺得我一路有個印象就係、是、哇，好嘥時間嘅喎、哦，哇！唔講嘢嗰啲人，哇，好悶嘅喎，咁樣，咁阿靖就同我講，唔係嘅，你嚟我度玩下先啦，咁樣，咁啊，終於就 去咗佢即係屋企咁啊玩咁樣一班朋友咁啦，咁就開始即係落鹽忘返啦。咁啊之後就可以再分享啦。海林咧，今日呢個題目咧，原來又係你專長。其實有冇嘢係唔係你專長嘅，海林？ 唔係呢個，我覺得你頭先其實講咗依樣嘢嘅，就係話桌遊咧，經常係因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係即係睇下你群唔群啱嗰班朋友嘅。咁我嘅我其實對桌遊嘅了解咧，就其實比較奇怪嘅，因為我嘅專項咧就係其實講嘅就係 Euro Game， 即係歐洲嘅種嘅桌遊。咁可能一間阿靖可以講下到底依啲嘅分別喺邊度？ 歐係相對於咩嘅通常？ 其實再講細啲，就可以再窄啲嘅叫 German Game， okay， 即係德國最多人玩桌遊嘅依種歐洲嘅特色嘅桌遊咧，佢製作比較精美啲啦，同埋咧佢其實有好多好細嘅，即係譬如話有啲 publisher 可能淨係做400个、500个咁樣嘅量嘅啫。咁 量生產量 係生產量，咁佢就其實咧每年咧，如果桌遊咧其實有個墨家嘅。即係歐洲 性嘅要， 潮性嘅地方係啊！我哋一陣間可以慢慢講啲嘢。 歐洲就即係聽講就係相對於美國啦，跟住再講。 頭先海林講精緻嘅意思係咩咧？就係譬如嗰啲棋咧，就好似我哋嗰啲國際象棋咁，係一個雕刻嚟嘅。不過咧就唔係一隻馬嘅頭咁樣啦，佢係成個騎士，有馬有人有槍咁樣雕出嚟。即係嗰只棋可能都要幾百蚊港紙咁嘅價值。 嗰啲係反而 嗰啲已經去到 Ameritrash 係啦，嗰只係 Ameritrash。你我哋今日就見到間房咧，其實咧已經開始有個楚漢界啦。 其實咧，即係聽眾唔知道喺未入嚟直播室之前咧，呢幾位即係主持啊嘉賓咧，已經就住唔同嘅遊戲嗰種起戶咧，開始有種即係壁壘分明咁啊！大家慢慢可以聽得出個端倪。話説我識王靖咁就俾佢導入咗去呢個玩board game 啦。咁咧，但係我第一次上。即係佢屋企咧介紹咧就唔係介紹遊戲本身嘅，就正如蘇適所講咧，就係介紹嗰啲器具。包括阿靖 嗰 個 色仔， 係啦色仔啦，唔係色仔啊，係擲色仔嘅嗰個盤啊。 哦，係啊，我有個 Dice Tower 嘅，係一個色塔。咁當然你要玩一個tabletop role playing game 啦，即係譬如我哋我自己比較中意嘅就 Dungeons and Dragons。咁你要做一啲事情，你同個 story 嗰個 game master 去溝通嘅時候，你未必做到噶嘛。你嘅角色有唔同嘅能力，咁亦都有機會啦。咁於是乎你有啲時候要靠擲色去決定你成唔成功嘅。 補充少少啦，即係龍與地下城 D&D 啊，叫做 係啦，或者。咁講佢個遊戲裏面咧，每個人有啲能力㗎。咁你做到定做唔到咧，其實就唔係就由粒色仔決定。譬如你可能有50%機會做到，咁我就擲粒色啦。十一以上即係擲粒二十面嘅色，十一以上就做到啦，十一以下就做唔到啦。通常咁嘅，即係一咧就無論你幾叻都好咧，就一定做唔到嘅。二十咧就無論你幾渣都好咧，都會負碌做到嘅。即係個遊戲個系統大概是這樣， 還有你每個人有自己的角色，那你的角色是自己定的，那你根據你不同種族、不同職業，你有些東西會厲害一點，有些東西會差一點，那你厲害一點的東西，那你的命中率就高一點，即係擲色嘅。 即係大家可以睇翻Lord of the Ring 啦，即係大概就係嗰個世界裏邊有精靈啊，有矮人啊，有一啲哈比人啊，有龍啊， 有術師啊， 飛去 法師啊。 聽眾咧唔明白咩叫做即係 D&D 呢個遊戲咧，都唔太擔心。我等陣咧應該會慢慢講嘅，因為佢應該都係算係即係桌遊世界一個好 其中一個 最重要嘅 最多人玩同埋歷史都最悠久。佢係1974年開始有第一代，即係嗰個 basic 嘅 D&D 啦。 同埋美劇入邊都有，你見到美劇譬如 Big Bang Theory 咧，你會見到佢哋成日一齊玩。 同埋我今日著咗 Stranger Things 嘅 T-shirt 嚟， 係啦， 嗰個細路仔都係有玩嘅。 自踢添住你，蘇適啊，想問翻轉頭啦，咁啊，廣東廣西都有傳統嘅。即係要打裝嘅，咁交翻俾你啦。即係其實咩叫桌遊咧？有冇定義？有冇分類嘅咧？ 其實又冇一個好明顯嘅定義嘅。即係我哋有幾類啦，幾大類啦。第一樣就係用棋盤玩嘅，即係雙方對弈，有啲軍事性質嘅。即係譬如中國嘅象棋啦、國際象棋啦、圍棋啦，其實都係有軍事性質嘅一種對弈，即係有分贏輸嘅。咁另外一種咧就用卡牌玩嘅，即係譬如52隻嘅。西式嘅西洋嘅 pair 牌啦，咁譬如三國殺呢啲都係用牌玩嘅，即係遊戲王呢啲其實都係出牌嘅， 咁呢種都係另一種桌遊啦，都係要分勝負嘅，但係佢就多咗一種幸運嘅成分，因為你手揸咩牌咧唔公平嘅，就係啲運氣你上手揸住啲乜嘢， 因為抽嘅要 係抽嘅，但係第一種對弈嗰種咧，雙方通常都係起步嘅時候咧係一模一樣嘅， 係 公平嘅，咁另 除咗先後咯。 系啦，咁最後一樣咧就係頭先我哋講，譬如 D&D 嗰種咧，就係純粹為開心嘅啫，角色扮演遊戲，就冇話邊個贏邊個輸嘅。 係，係咪家靜？ 你可以咁講嘅，其實係一種cooperation game 咯，cooperation game。如果係贏就一齊贏，輸就一齊輸咯，你可以話。咁當然，因為係故事經歷。那件事緊要過你係咪輸贏？因為個 game master 其實佢唔係為咗要殺曬你哋啲遊戲玩家，唔係咁樣噶嘛。咁所以有時可能佢都會有啲方法係會 佢都會放水， 係啦，放水俾啲機會你哋復活啊，或者唔知有啲特別魔法，有啲機會俾你哋。總之，你死咗嘅喂唔得喎，咁即係你個遊戲完成唔到喎。咁佢哋可能會有啲方法俾你再摘多一次咩識，因為原來邊個識啲咩魔法，佢會幫你作啲藉口咁咯。因為個重點係最後大家一齊開心。 係，我覺得咧，即系喺玩桌遊咧，其中一個要考慮咧，真係時間。 係， 即係你究竟有幾多少時間去玩邊一款桌遊，係嘛？即係我覺得分類有好多種嘅。剛才蘇適就用呢一個玩法嚟分啦。我嘅分法就好簡單。究竟我今晚玩唔玩得曬嘅先？究竟我呢兩個鐘玩唔玩得曬嘅先？ 啲盒通常有寫時間，但係都唔係好真嘅。 我其實仲有一種講，即係你睇嘅就我頭先話有 Euro game 啦，有呢種你可以叫 America Trash， 都可以叫America game。 我用過比較中性啲嘅詞語啦。 America game 佢真係有叫 America game， 係啦，美式同埋歐式係 啦。 咁同埋有即係你見譬如話歐式嘅佢嗰個玩法咧，好多嘅，佢其實唔同嘅遊戲，佢有唔同嘅方向，但係佢有一個方向咧就係一，佢想比較公平啲嘅。二來有啲遊戲之間咧，佢比較中意一個美好世界互助互利嘅，咁同埋佢係唔會話喺嗰個遊戲入邊 fold 咗某一個 player， 即係等佢即係冇得玩， 係大富翁係會 fold 人噶嘛， 係啦，那個參與感會高啲，同埋咧佢咧。嗰、那個遊戲嘅配置咧，個質感好靚，即係唔係話佢唔係好似美國 American game 咁樣有塑膠，佢係嗰啲好靚嘅木頭啊，揸喺手度咧，你會覺得好舒服，好好玩。咁我自己玩咧，就會睇下嗰個配置靚唔靚， 靚好緊要㗎。係 啊，靚 好緊要。 咁仲有一隻咧，就係 Warhammer， 即係戰锤四千 嗰啲 就淨係 點樣？ 攞錢嚟玩 嘅喎， 攞錢嚟玩。 哦，我知道，我咧有啲即係讀藝術系嘅學生 嚇， 好重要嘅呢個係外快收入嚟㗎 嚇， 因為 佢 整啊，係啊，上色啦，整啦，即係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暑期工嚟㗎。 Oh my god！ 成支軍隊都係嗰啲 figure 㗎嘛。 系啊，要逐隻遊嘅。 但海林，我聽講你都曾經幫手設計過、繪製過桌遊喎。 係啊，因為所以我就話我有一個好奇怪嘅經歷，就係我其實桌遊喺細個嚟講，我其實玩得最多反而係圍棋。 哦， 咁但係我到因為我嗰陣喺直谷。住嗰陣，我周圍嘅朋友個個都係玩桌遊嘅，咁就其實佢哋就叫我幫佢手去，即係做玩桌遊玩到最高階咧，就係可以去德國朝聖。咁你就會喺德國嗰度咧，每年嘅十月，其實而家今年都係十月中度啦，佢有四日嘅，咁佢就叫 Spiel the Jahr， 係咁咧佢就會喺嗰度四日咧，佢哋你就會。自己帶你自己做嘅嗰套桌遊去賣啊，咁啊同大家交流啊，咁所以我就 即展銷會咁樣喎， 係一個展銷會嚟嘅，係啊， 都有啲地方係有啲 corner 咧試 game 啦，即譬如你有個未完成嘅，你都可以去揾俾啲人試玩。 桌遊嘅特色咧就係即係當然有一啲桌遊係好經典，即係幾千年嘅歷史，大家即係可能細細個你玩啲飛行棋咁樣都好多年歷史啦，咁而家仲玩緊噶嘛，咁但係其實大部分嘅桌遊咧就係 我就好少啦， 我呢個女仲玩緊啊，咁咧大部分嘅桌遊其實可能係出咗之後咧，跟住一個好短嘅時間之後咧，就冇人再玩噶啦。因為即係等於呢、這個其實所有嘢都係咁嘅，即係出嘅好多，剩翻落嚟經典嘅咧就好少嘅。咁所以咧，即係經典嘅遊戲可能嚟嚟去去大家識嘅都可能嗰幾十隻，但係其實每年推出嘅桌遊咧係數以百計嘅。咁就有幾多隻可以留低咧，就好睇即係。marketing 做得好唔好啦？有冇大廠肯同你出啊？同埋大家覺得好唔好玩，能唔能得低啊？ 但呢件事其實係好近代嘅，係呢十幾年先至有呢、這個而家叫做 Golden Age 啦，黃金年代係。好似歷史以嚟都未試過咁蓬勃嘅，即係你話每年有百幾個 game 係真係呢段時候發生嘅，亦都 party 係因為有 Kickstarter 啦， 係即係話眾籌去創作新嘅東西嘅一個即係平台， 係啦， 咁就即係例如網上例如我想去發明一個新嘅遊戲，咁我都要啲資金㗎，咁。所謂的眾籌就是我先將個概念話俾大家聽，咁如果大家覺得我概念好咧，咁就投資，咁就可以發生。 通常其實就設計曬嘅，咁就只不過是可能做貨嗰啲要啲時候啊，嗰啲同埋要睇下有幾多人真係落訂，咁佢係咪真係有呢個 demand 佢先至可以做個 supply 俾人。 咁當時海林啊，你設計嗰個遊戲咧係？點玩嘅？ 其實依啲得即係 Euro game 咧，其實佢有幾個經常人哋會有嘅，就係話譬如賽車啊，或者係或者大家合作啊。咁我嗰個幫手設計嗰、那個嗰、那個桌遊咧，就係、是熱氣球啊 ，hot air balloon 啊，係啊，依個係平時你喺生活其實唔係經常接觸嘅，但 係叫做唔係經常啊，直頭冇接觸啊。 但係玩遊戲可能就係因為大家覺得依樣嘢好玩，咁所以就好多人會依個係一個經常會有， 所以合作嘅遊戲嚟嘅。 佢係你其實咪同賽車一樣，你鬥快去環遊世界。咁其中一個設計依個遊戲嗰個設計者有兩個人設計嘅，其中一個直頭佢本身就係一個天文學家，即係佢專門即係天氣學家、氣象學家。 氣象學家 係啦，所以佢就即係嗰個遊戲其實有幾多實質嘅天氣 影響。係 啦， 得意。 嗱，你剛才咧提到嗰幾個關鍵詞，就係我一開始對於桌遊嘅理解啦。植谷啦，氣象學家啦，天文學家啦， 啫 唔係，但係個感覺就係一班，佢哋係咪可以同我好好溝通嘅人啊？ 其中一種桌遊個起源咧，其實係同呢個學校裏邊做模擬都有關嘅。咁譬如喺早期嘅時候，大家睇電影會好多見到沙盤推演啊，即係我哋擠個沙盤，將個地形擠好之後咧，然後。譬如之前珍珠港或者是中途島嗰套電影，都會講日軍咧就會有啲演習，即係喺個棋盤上面演習，跟住俾美國明明炸沉嘅咧，跟住唔係啊，你哋唔可以咁做嘅。我哋再嚟講，即係山本就話唔可以咁做，再嚟講，跟住最後就輸咗啦，都係。咁即係呢種咁嘅演習嘅模式咧，其實慢慢就發展咗一種遊戲，即係由一個軍事學院式嘅演習就變咗做一個遊戲。咁咧就其實好多二戰為背景或者二戰前嘅背景，其實都係咁嚟嘅，都係由軍事學院嗰、那個沙盤推演演變成一個遊戲，就即係用 Allies and Axis 嗰啲係嘛，即係嗰啲嘅世界大戰 Wiz 啦 ，Allies and Axis 嗰啲簡單啲噶啦，即係有啲再複雜啲，可能係用團啊師去做單位噶啦，即係你其實打仗係要好多計劃噶嘛，咁啲計劃點做咧？其實就係、是。有需要一個 mechanic， 即係需要一個系統，去幫你完成同埋決定。即係如果兩軍相遇嘅時候嘅死傷係點樣啊？咁其實將嗰啲成本書咁厚嘅 manual 啦，即係個說明書啦，咁變簡化咗之後咧，就變成一個大家可以 leisure， 即係遊玩性質，可以重新體驗。即係我啲歷史點學翻嚟嘅咧，就係因為玩 board game 咯。玩完 board game 之後，呢場戰役幾有趣喎，咁我就去煲呢場戰役嘅前因後果啦。咁跟住，其實桌遊有好多噶嘛。 你上次明明話係玩電子遊戲嘅，而家就變咗 board game 啦，只 要玩車啦，總之都係玩啦。 呢個第二個節目嚟噶嘛，所以就換第二個身份噶啦。 咁我哋即係中國嘅圍棋，即係傳說都係咁嘅，即係話點解阿姚要俾丹珠，即係佢個仔玩圍棋，就係因為佢即係好不濟，咁所以咧要訓練佢嘅政治智慧啊、軍事智慧啊，就發明咗圍棋俾佢玩。咁但係最後好明顯，丹珠係唔成功啦，即係佢都唔能夠繼位啦，即係都係用呢個禪讓嘅方式啦。但係我剛才問嗰個問題係咧，有一個所謂嘅好假嘅 impression 啊，即係好假嘅印象就係、是，啲桌遊咧係一啲即係自己病埋嘅人玩啊。好似 好毒啊， 係啦，即係我揾唔到一個適當嘅字去講， 好宅。 好窄嘅，係啦。點解會有咁嘅感覺？而事實上又係點嘅咧？ 講幾樣嘢先。第一樣嘢 ，Airline and Access 咧，就真係嗰、那個就係 America game 啦，美國遊戲啦。咁、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如果譬如大家聽我哋講咁多遊戲啦，其實有幾個網站其實都即係出名嘅咧。其實最出名嗰個就叫 Board Game Geek， 係啦。 呢個 係咁，所以喺美國咧，以前要玩呢啲遊戲嘅人咧，通常唔係叫 nerd 就係叫 geeks。 你可以上，你可以上去識人 嘅。係啦，我同埋記得當年咧，譬如九十年代、二千年嗰陣嘅喺美國，如果你行入去一個一個呢啲咁嘅遊戲，即係呢啲咁 board game 嘅桌面遊戲嘅中心咧，通常男女嘅比例咧係應該係1:50或者1:100， 一比加九， 即係女啊嚇，當然 係係好少。 而其中嗰個就係你係嘛？ 都係我，係少嘅，即係當年係開頭。 亦都因為可能有好多board game 係，譬如頭先你講啊戰棋啦，即係蘇食講，跟住係要 take that 啊，即係可能會有 elimination 啦，即係尤其是美國嗰派嗰啲係。是打贏打輸的嘛，或者是甚至乎是一對一的deck building 啊，或者係 deck construction 啊，即係好多我砌呢扎牌咧就好就無敵噶啦。咦，我用3000蚊買咗呢張，哇，好罕有嘅絕版呢只牌砌埋咧，我就可以同人鬥一對一，我贏硬噶啦。即係呢啲好我發覺即係譬如我有啲朋友女仔都係唔係好中意呢一類型嘅。咁但係而家喺呢個盛世桌遊設計嘅盛世，其實多咗好多遊戲係唔需要咁硬碰嘅。咁反而你係即係唔會摟咗人嘅，係我自己砌好我自己嗰、那個 和諧啲嘅， 和諧啲嘅。可能我係跑經濟嗰啲遊戲，可能每人起一個酒莊，即係譬如有啲 game 係 worker placement games 啦，都係歐式嘅 game 啦。譬如有個譬如 The Gallerist， 咁 Gallerist， 我係攞呢個遊戲嚟引誘咗一個朋友去玩 board game 嘅，佢好中意飲紅酒嘅。 係 啊，唔係 sorry 喎 ，Gallerist， 佢好中意 fine art 又好中意紅酒，我用咗另一個 Venus 去引誘佢飲紅酒嘅朋友去玩呢、這個，跟住中意 fine art 嘅朋友就用The Gallerist 或者 modern art 呢啲主題嘅遊戲引誘佢哋去玩。咁 即係我上次玩嗰個嘛 ，Modern Art 你有試過？ 係啦，即係嗰個遊戲咧就係點嘅咧？就係、是、咧你佢用咗即係歷史上唔同嘅名畫，咁、然後咧大家就會抽嘅，抽完之後咧就大家咧就可以去競投，即係話係你覺得值幾多錢咁？ 係啦 ，Auction Bidding Game。 咁競投完之後咧，最後當然係計最多錢嗰個就係即係贏啦咁。咁但係當中咧，你就好似可以又可以講下啲畫啊，因為你 有幾多幅畫㗎？ 因為你要介紹嗰啲畫。幾十幅動咯，幾十幅動。 佢係五個 artist 通常。 哦，咁你就會可以了解多一啲藝術家。 例如你抽到塞尚咁啊，或者抽到穆奈咁樣，咁你咪要介紹，因為你要鏡頭啊嘛，你都要介紹嗰幅畫啦，你要 sell 啦。 咁其實好少有人會真係咁嘅，因為唔係個個識嘅。 但如果我 有 任 米哈喺度就有好處嚇。 但如果我想像係同小朋友玩咧，咁嗰個幾好嘅，即係作為一個過程係可以係一個藝術教育嘅過程。咁嗰啲就係一啲我覺得其實。 我哋叫 edutainment 啦， 系啦，即系教育同埋娱乐结合咁样啦。 同埋其实咧，你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德国咧，佢系有意识地去避免战争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氛围嘅，佢系想即系制造多一啲咁样大家互相帮忙啊，友好一啲嘅气氛。 系， 所以可能点解德国开始佢要桌游慢慢由呢种传统嘅战争，即系打你揼你啊呢种咁样样嘅 topic 咧，慢慢移咗去一啲比较即系比较生活啊，或者比较教育意义一啲嘅游戏，同埋以前大部分的想象就是说 女性是不会喜欢这些打你杀你的东西的嘛，是但是慢慢可能现在呢那个教育有一点不同，我小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呢就因为亲戚里面呢是很多男仔的，所以我就逼着呢其实都是要玩一下什么坦克啊剑啊这样 斗兽棋啊， 所以可能有这个这样的 influence 都未定。 但其實我又覺得我譬如我屋企有小朋友啦，咁佢都會打機啦，當然咁，但係其實佢對人與人之間玩即係有個好大嘅分別嘅，就係打機咧，就算你同人玩咧，你未必會面對面一齊玩噶嘛，即係當然有啲遊即係古老啲嗰啲 console 遊戲係幾個人坐喺度一齊玩嘅，咁但係桌遊就唔同啦，桌遊咧係一定要約出嚟。 先可以玩嘅。咁所以咧，我女咧就好珍惜呢啲。喂，我哋去朋友屋企玩咧，佢會自己帶副桌游去玩嘅。 係 social 啲好。 係啊，即係佢跟住成班小朋友一齊玩嘅。即係嗰啲桌遊係啲好簡單嘅，即係喺書展買到嗰啲好簡單嗰啲桌遊啦，即係俾幾歲小朋友玩有幾複雜啊！但係可能係會有個 意義。哇！你唔好咁講，我聽到啲幾歲小朋友喺度背緊嗰啲星球嘅直徑啊！ 即係佢可能有個主題嘅，譬如係講民族即係香港唔同民族嘅點樣共融啊，或者係講我哋點樣做好啲回收啊。系啦，唔同族群點樣共融香港？即係譬如點樣做好啲回收啊？咁即係可能會有啲咁嘅主題咁其實遊個遊戲 mechanics 咧，即係個制度咧，其實同即係我哋遊戲有兩層噶嘛，面嗰陣同埋底嗰陣噶嘛。底嗰陣即係個 mechanics 啊 ，mechanics 其實即係富差唔多嘅啫。咁但係面嗰陣就可以套一個唔同嘅包裝落去，就有唔同嘅內容啦。 係呢、這個咧，都係我好好奇嘅，就係、是、我聽到嘅版本咧，就係、是、年輕人咧。中意喺屋企度戴住個耳機，通過嗰個網上嘅傾偈一齊打機。 係， 但同時間咧又有另一批人出現咗咧，就係好珍惜嗰種實時嘅現場嘅玩桌遊一齊嗰個交際嘅時間。其實阿靜，你開始去玩桌遊嘅時候咧，係點嘅咧？因為你俾我感覺都係一個音樂人啦、啊，匿埋即係音樂人都係匿埋喺個山谷。 係啊，最初我冇覺得我會中意桌遊嘅。咁但係我個女友導我就玩咗一個叫 Citadels， 跟住就係卡牌嘅啫。咁其實多幾個人玩就會多啲變數，因為你要估身份嘅，即係 Citadels 係個堡壘咁解嘛。 個城市係一個城市。咁我哋每個人其實係要起我哋一啲城市嘅嘢啦，跟住但係我哋每一 round 咧都要抽一隻角色，咁你嘅角色係譬如如果係我係一個軍事家，咁我就每 round 係有可以揀某一個角色，咁我哋唔知對方抽咩角色嘅，但我可以話我想打走皇帝嘅一個地方咁，即係或者係啦，咁如果到時個皇帝跟住一二三四五六七個次序逐個開牌嘅時候，咁頭先我話咗要唔知要打走佢或者要偷佢，我係賊我要偷佢嘢，咁嗰時佢一翻開就哦 sorry。你要俾曬啲錢我，即係有咁嘅情況，咁你就最後睇下邊個最成功砌到你嘅城市咯。咁但係嗰、那個啊嗰種 social deduction， 即係你要估心理啊。你咦嗱，照計咧，佢而家佢咧有呢個藍色，於是乎佢咧就係、是、要啊宗，佢屬於起緊啲宗教地方喎，佢起緊個 church， 咁佢應該一定會想攞個角色咧就係、是、bishop， 因為咁咧佢就會攞多一蚊定唔知點咁啦。咁於是乎你就要估啦，但係佢應該會估到我哋個個都會估佢咁樣，佢於是乎就為咗要安全，佢繼續做佢嘢咧，佢就應該專登唔揀 bishop 啦。咁嗱頭先咧，我攞隻牌嘅時候咧，我攞手牌呢三隻咧有 bishop 啦、皇帝同埋乜，咁但係皇帝咧亦都係多機會俾人謀殺嘅，咁唔好啦。我估佢應該會揀第三隻，應該最穩陣咧，人哋唔會估佢乜，咁我就等我估佢係呢隻先，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計咯。咁我就哇覺得喂 social deduction 原來咁有趣，咁我就開始即係當然都係我開始玩嘅時候係狼人殺，亦都係好，而家都仲 hit 緊嘅，但係嗰陣時啱開始 hit 咁。 我最唔中意就係玩狼人殺。 係啦，呢個我哋陣間可以講。 每一 round 有電子版㗎， 每一 round 我都係第一個死嘅，基本 電子版同 唔好玩你咁唔好玩。 嗱，依、這個就係 gameplay 嘅問題，我會話嗰、那個board game 最好的地方即是譬如圍棋它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它可以讓你看一個大局、它教識你去看大局圍棋如果你不懂看大局你只是看眼前、我吃到你這隻棋、那你一定輸到傻、而你一定要看那個大局我現在去開這個局我一陣間怎樣收關、而在我覺得 Euro game 最好的地方就是它那個 gameplay 那個遊戲的設計呢每一個都不同而不是好像即譬如說蘇適說有一些現在即我們日黑版印象不嬲的board game 就會比較差不多 那機制一樣是啦換了個主題換湯不換藥 但我想講回即給聽眾聽、狼人殺為什麼我每次第一 round 都會死呢、就不是 因為你英俊、 不是 你妒忌你 不是因為玩得渣而是呢因為那個機制呢是大家每一 round 都要投票哪一個是估哪一個是即狼啦 那你太靚仔 了只要你被人估中你就要死了或者你不是但是大家都估你都會錯手殺了你很快就沒得玩所以就是剛才說機制 民主體制的顯現來的 這個是一個不對的不完善的體制 的展現但是我想說的就是剛才靜說女朋友 介紹玩，我覺得好危險咯。 嗯， 即係明明係講緊一個互相欺騙啊，遊戲內容啊，然後咧又要講假話啦、啊，即係究竟嗰陣時係一個咩嘅階段？冇一個危機咩？我覺得好多情侶唔係我覺得啦，我目睹啊， 嚇係 好多情侶喺呢個玩桌遊咧係嗌交收場。 哦，我都見過，我都見過。 嗌交冇問題， 咁我咪覺得好咯，因為你情侶之間你就要了解大家，咁你用另外一個方法嚟睇下大家好冇品咯，係咪？所以我會覺得係一個好處嚟噶，即係嗱阿靜啊 ，obviously 經歷咗呢個考驗，大家仲可以一齊。 即係外母外母同女婿打場牌先， 哇， 係咪啊？ 就揾佢玩狼人， 打牌就知道人品係嘛？ 關於桌遊點樣可以見到人心咧？咁啊，下一節翻嚟繼續講啊！我哋第一節咧先想聽翻首歌，咁啊正上到嚟，咁當然聽翻首王靜嘅歌先啦。王靜呢首歌叫做《Home》， 冇錯。 翻嚟再解釋下點解叫《Home》。 踏过千里路，我哋为何愿意孤身走别离？踏遍天与地，为了种下盆栽。在这一个冰冷地，为何没有梦里的气味？骤漫天与地，目观遍地尘埃。在数千里外，盲目的期待都变改。我已不意外，华丽的时代不再。始终在兑换下，四处漂泊是我家，可以吗？心态上猎奇，踏遍天与地，就只是为离开。在这一个冰冷地，为何没有梦里的气味？骤眼天与地，旁观遍地尘埃。在数千里外，盲目的期待都变改。我已不意外，华丽的时代不再。从始终再退换下，四处漂泊是我家，可以吗？ 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齐听节目嘅系钟益麟。 有冇谂过聋人都可以做粤剧？会唔会俾到大家焕然一新嘅感觉呢？今晚一班聋人粤剧爱好者话俾你知，好唔好玩？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聆听无声世界》。 1.2752， 人民币6.462，英镑兑美元1.365，欧元兑美元1.174，澳元兑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74美元，卖出1776.6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七银、七铜的佳绩。自1997年起，今次是第7度参与赛事。 嚟到今届，港队最终可不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32， 徐家乐、邱宇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太阳底下仲有咩新鲜事？加密柏宇中学嘅同学仔就发明咗一款抗菌嘅蟹胶布。 做呢块蟹胶布嘅时候啦，就正值11月啦，即系呢个大闸蟹当造嘅季节啦。好多蟹剩低喺度，我觉得好浪费啊，唔想就咁抌咗佢。可以将呢个 A 麻啊、硝胺啦，转做 A 棉啦、胺啦，跟住就可以抗菌同埋呢个止血嘅功用啦。不如将个蟹壳转做蟹胶布啦。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我细女上个月咧喺啲教学书发现咗我个样，跟住佢诶，呢个唔系我爸爸噶嘛？啲全班，因为我唔会话俾佢听，我觉得系，因为佢要自己去奋斗，同爸爸无关嘅。 佢系金句王、乒乓高手李靖教练， 次次翻到嚟咧都系见到啲运动员咧去领奖金，你哋有冇奖金噶？ 教练系冇嘅， 真系少少鼓励都冇啊！ 希望啊，在明天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今日想同大家讲一套2020年上映嘅纪录片，中文名《体操 A 级丑闻》。这部纪录片聚焦于美国体操协会队医内萨尔的所作所为，一切要由1970年代讲起。话说50、60年代以前，体操赛事都是以成年的女性为主的。历史去到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当时14岁的科马内奇就凭着灵活的身躯和优美的动作取得3块体操金牌，在高低杠的项目更成为史上第一个拿到满分10分的选手。当届奥运会，科马内奇总共拿了7个完美10分，写下了历史的纪录，亦都成为了没有人能够超越的成就。自此， 科马内奇成为了各国体操训练的模范方向，小女孩练习体操成为热潮。这些体操小女孩大概十岁就被送到训练营，而在艰苦的训练营里面，训练和弱儿之间的界线变得很模糊。而如果十几岁的小女孩面对性骚扰甚至性侵，问题就更大了。体操 A 级丑闻这套纪录片就是讲述从90年代起持续了20多年，受害人数超过500人，而且大多数重要是未成年少女的美国体操界性侵事件。罪魁祸首就是刚才提及美国体操协会的队医奈萨尔，他被指控以治疗整骨的名义不恰当地接触少女运动员，并用医学的用词冠冕堂皇地去说这些治疗是必要。当事件在2017年曝光的时候，美国体操协会竟然尝试包庇队医，甚至想阻止事件去到公众的认知之下。奥运会是神圣、是庄严的，运动是充满正能量的，因此我们更加要留意有人在其中产生一切可恶的恶。蓝地球米哈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回到第二节的广东广西，直播室里面就有嘉宾王正和我两位好拍档海林苏式和我米克。今天的题目就是卓游未老。刚才第一节呢，我们经常讲到一个字叫 social deduction。 是。 为什么呢，王正不如解释 一下。其实可以回应你刚才之前呢，就是说你有个印象觉得很多 board game 那些都是 geeks 啊，或者是那些 nerds 那些。那我觉得其实过去这十年呢 ,party games 的出现呢，或者应该说它的开始变得蓬勃啊，是改变緊呢件事啦，或者大家对呢件事嘅印象。咁我哋头先讲嘅 social deduction game 呢，就係其中一个 party game 上面即经常出现嘅一个 玩法， 一种机制啦，係啦。咁而大家都认识嘅一隻呢，或者比较多人认识呢，就係狼人杀啦。咁 werewolf 啊，咁佢当然佢出咗好多唔同版本啦，有一夜狼人啦，有 ultimate werewolf 啊，好多嗰啲咁啦。咁其实點解會出咁多版本？其實我自己覺得，因為狼人殺呢個遊戲咧係有一啲缺陷嘅設計上。 嚇，缺陷反而成為佢受歡迎嘅原因。 首先佢易入手，咁同埋即係大家好快學到。咁你甚至乎你如果你係飲住酒啊 party 住，即係一路可以亂咁噏嘢吹水嘅時候，即係你可以唔係好認真玩啊嘛呢個遊戲。 係， 佢亦都唔係一個叫做公平嘅遊戲啦，即係唔係一個好 balance 嘅，即係嗰啲歐式嘅 game 就會覺得啊唔係好 balance， 因為佢其實一個吹水 game 嚟嘅啫嘛。 係。 你可以在沒有原因地亂咁指責一個人，純粹你今日覺得你著衫核突，我笑佢先，跟住就哇你著成咁，你仲唔係殺手，即或者純粹你個名字，哇你個名咁樣，你一講出嚟咧就係 killer 嘅名啦，即係嗰啲嘢，或者你戴呢啲咁嘅圓眼鏡，一定係殺手啦。 同埋我覺得一個好令我即係沮喪嘅咧，就係其實到最後咧都係一個抽籤嚟嘅啫。因为其实很难从你讲嘢里面去证实自己是同唔系嘅，即系所谓睇眉头眼压咁，点样分得 出？有啲改进版嘅，即系譬如有一啲电子版，即系最近好红嗰只 Among Us 就系狼人杀嘅电子版啊。咁佢系真系睇到你系唔系有做过，或者睇到你系唔系一个酷眉嘅，因为喺个游戏里面咧，有啲嘢系个。殺手是做不到的，是個 cool 眉先做到的。但是經典的狼人殺就真的很多缺陷。所以我們看到其實這個遊戲在、即是卓遊 變咗做一個電子遊戲嘅過程裏面，其實好多噶，咁咧都係會有一啲我哋叫 debug 啦，解決咗一啲問題。 依、這個可能是我哋見到嘅就係遊戲嘅一個分水嶺啊，即係我印象米哈咧係真係做任何嘢都會好認真咁樣去做，所以你咧就會覺得我要了解一個 gameplay， 我有冇一個能力可以令到呢個遊戲可以即係我可下次玩呢個遊戲咧，我可以玩得好啲嘅。 我唔想嘅，因為我唔明咧，我玩唔到，我唔知個樂趣喺邊。如果我唔明個遊戲 係 點玩？ 但係阿靜咧就講咗依樣嘢，就係話咧。另外一種人呢，其實我只是想有一個空間，有一個時間， 一個平台， 大家吹一下水。咁呢個亦都係遊戲嘅，即係 board game 有個好處就係咩咧？點解我哋而家開始兩方面發展？一方面咧，我哋就好似越嚟越宅啊，越嚟越匿喺個電腦前面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任何嘢都電子化。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大家有多咗人去學書法啊，即係做翻以前人做嘅嘢。係依個即係你見喺歐美啊，係玩。board game 咧，好多時候咧，係即係話大家一齊去大家一齊去租間屋玩幾日，跟住大家咧就喺依個桌遊就變咗係大家交流嘅一個好時間。 係，我記得咧，我去阿靜度玩咧，咁佢嗰啲局咧就都早開始嘅，但係就好晏收嘅咁。咁咧大家都知道我早瞓嘅啦，除咗要做直播節目嚇，咁咧我就諗住玩完一輪啦。都成十二點幾啦，我應該要走啦。跟住佢話：，熱身完畢啦，我哋咧開始講另一個遊戲出嚟。哇！我即時感受到嗰種同濟嘅壓力。 頭先海林講咧，租間屋一齊玩幾日咧，我做過呢樣嘢。我喺中學嘅時候咧，係玩嗰啲怪獸 game。 怪 獸 game 嘅意思咧，即係嗰啲 complexity， 即係個複雜程度係啲接近五級嘅遊戲，即係大概要連續玩譬如千幾個鐘先至玩得完嘅。咁我哋當然唔會即係玩個 千幾個鐘係要你要俾人隔離咗幾次先到。 係啊，冇錯。咁當然我哋唔會鋪曬出嚟玩嘅，即係我哋通常都係玩一啲細啲嘅戰況，咁可能係三四日即係就玩得完。咁我哋譬如揾個復活節假咪放四日假嘅，但學生更加長啦個假。咁我哋咪租間屋，即係嚟去長洲租間屋，跟住 你媽媽又信你嘅， 幾個男仔一齊玩咁樣。咁咧就即係一齊玩嗰啲遊戲。咁係真係會發生，同埋不過而家反而就係讀完。即係入咗大學之後咧，就少啲時間做呢啲嘢，即係尤其出嚟做嘢之後就更難。係，即係就偏向玩一啲咧，就係頭先講啦，可能兩個鐘玩得完啦，最多七八個鐘要搞掂嘅遊戲，即係一個。一日假期裏面可以搞掂，尤其是要翻屋企咁。 係對香港人嚟講已經好奢侈㗎啦。 我舉一個例子啊，而家喺個 Board Game Geeks 依個網站度咧，最高分嘅俾得即係風評最好嘅就係一個叫《幽港迷城》嘅依個 Gloomhaven 啊。 Gloomhaven 仲係啊，哇，好耐咯。 佢嗰盒嘢咧，而家係有22磅啊，即係十個 kilos 嘅。 係玩咩㗎？ 其實你當係一個唔需要 Game Master。嘅一個 role playing game 咁啊，係啦係啦，即係佢已經係有曬佢嘅劇本，咁你一路打嘅時候，即係其實你當好似， 但係個背景係咩？即係科幻、啊、 都 係 嗰啲中世紀中古嗰啲、 okay. 有曬矮人啊，有法術啊，即係有怪獸啊嗰啲咯。咁你係要一路打，咁會經歷個故事，咁你咪打個 adventure 出嚟咯。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如果係玩呢啲，點解唔玩？TRPG 咧、，tabletop role playing game， 即係你唔需要玩人哋呢個現成嘅。我自己覺得一集朋友一齊吹住水作個故事，同個 game master 一齊互動，嗰件事係有趣過、有創意過。去玩譬如 Gloomhaven 咁。 或者解釋少少啦，其實個game master 做咩？嗰啲 players 即係嗰啲玩家又做咩咧？其實咧個game master 咧就控制曬所有嘅 NPC。即係等於個電腦， 即係非角色嘅人物啦。 即係如果你 係咪肯定你解釋完之後係會清楚？ 係啦 ，NPC 人哋都唔知咩嚟嘅，non-player character 即係嗰啲譬如嗰啲敵人啦，即係嗰啲怪獸啦，或者係嗰啲幫你嘅人啦，或者係嗰啲 酒吧入面嘅一啲 random 你可以吹水嘅人， 或者係賣嘢俾你嘅人啦咁樣啦。即係個 game master 其實咁啊，同埋佢控制個故事節奏，同埋控制個故事嘅難度啊。係，即係睇下大家咩情況咁樣啦。咁而嗰班 players 咧，其實除咗去打怪獸，即係為咗完成任務之外咧，其實有好多互動可以做。即係譬如我同你可以發展呢、這個。友誼嘅關係，或者係超友誼嘅關係啦，或者係咧成長啊，即係我想我嗰個角色咧， 是一个战士嚟嘅，但系我做下，我觉得我唔系咁好玩，可唔可以学下魔术咁样咧？即系而家嗰啲后啲嘅 edition 其实好，即系好开放嘅，即系你可以每一级咧都拣唔同嘅职业咁样，凑下凑下咁。 但系如果我哋唔好讲到咁 technical 咧，咁其实件事就系一集朋友一齐讲故事，咁有一个个 game master 就系预先设计晒一个世界。世界觀啦，有曬地圖啦，有曬啲背景啦，啲人物關係啦，呢個地方經歷過啲咩歷史啦，咁於是乎我哋咧就每個人設計咗自己角色之後咧，佢就會開始講少少引入導入，就譬如話我求其一啦，即係唔好話係咪中世紀啦 ，TRPG 可以話 OK 一個風雨交加嘅晚上，我哋全部人嚟到呢間酒吧入面得兩三丁友，個酒保就望住我，咁但係突然之間。佢哋门口入面嗰个门口有人尖叫啊！好，你会做啲咩？咁我哋每人有啲唔同叻嘅嘢噶嘛？ 啱啱打开即系电台听咧，收音机听，以为去咗广播剧嘅时代， 系咁噶嘛？系即系一路讲故事，咁跟住可能就是但一个人就会话：我嘅侦察能力好强嘅，我就。偷偷地入去，冇人發覺情況底下入去偷睇下發生咩事先咁。咁哦，咁你擲色啊？咁你擲色，如果你個數字係高佢心目中嗰個 task 嘅難度咧，咁你成功，咁佢就會放啲資料俾你咯，或者話俾你知你睇到啲乜咁。咁第二啲人就話：哇，我唔理啦，我係野蠻人嚟喎，梗係衝埋去打人啦。咁你可以咁做嘅。 呢個咧係桌遊其中一個好吸引我嘅地方，就係、是、例如如果王靖可以做到剛才講故事嗰個能力，咁我唔會好懷疑。即係我會想像到，但原來咧有陣時咧，你有啲朋友咧，平時冇乜點樣講嘢，或者你唔知佢原來咁叻，佢想像嘢，但係你通過個遊戲咧，你俾咗個契機佢啊，佢能夠去發揮。你平時好難，你點樣同王靖同蘇適爭咪啫？即係同王靖都可能易啲，同蘇適同海林爭咪咧就好難。即係你，但係你有出遊就唔同啊，輪流啊嘛，係嘛？大家輪住講啊，你冇得爭咁樣。 唔係輪流嘅，唔係輪流嘅。 你可以爭嘅，你都係爭。 可以爭，咪同埋 睇下咩節，睇下咩遊戲嘅啫，同埋咩節目啦，兩樣都 係 啦。 嗰個 Dungeon Master 咧，佢個好處就係佢可唔可以構建到一個世界觀咧，係可以俾你好多地方去發揮。而玩嗰個人咧，其實你係要事先定你自己個角色嘅。我到底是一隻很大隻的怪獸啊，我的能力是什麼啊，咁你要想下啊，我今日去定我自己呢個身份角色呢，我會不會玩得開心？呢個都是一個幾得意的地方。 同埋都有幾種玩法嘅，即係頭先講嗰種係比較 social 啲啦，即係大家社交啲，即係唔係太著意武力去解決問題嘅，好多時都係透過傾偈啦，透過。避開一啲戰鬥啦，透過攞情報咁去解決問題。咁但係有另一個玩法嘅，即係個叫拋屁啦。咁拋屁意思 就係你中意嗰啲咯， 唔係，即係譬如我要強化自己嘅角色。 嚟料啦， 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我係特別善於做作戰或者特別善於做一樣嘢嘅，即係每個角色都係好專業化嘅，嗰只叫拋屁。咁但係一般嚟講，而家table RPG 啦，就唔係太著重拋屁嘅，就著重多啲 social 屁嘅，因為拋屁咧。唔需要同人玩啦，我用電腦玩咪得咯。 係， 因為即係嗰啲遊戲都係電腦化噶嘛。 係， 係啦。咁而你再睇翻即係譬如你遊戲再推廣闊少少啦，就係我哋頭先講好多 RPG 啦。譬如我哋可以講翻少少一啲譬如戰棋咁樣嘅遊戲啦。咁其實佢個模式咧都唔係淨係打仗嘅，因為都有外交嘅成分喺裏邊。 哦，係。 即係譬如有啲戰棋，譬如二次大戰嘅戰棋咁樣啦，咁係佢個開局咧，未必一定係1939年，即係德國打波蘭咁樣嘅，可以早一兩年嘅。咁早一兩年咧，就點樣咧？就德國即係到底我幾時去打即係幾時攞捷克啦，幾時攞波蘭啦？咁英國法國制度咧，我反唔反台啦？你咪一攞捷克我就反台啊？定係我等下？我等先反台，咁即係都有一啲外交嘅成分啦。 但係個遊戲咁樣聽落去，會唔會好快就開始遠離咗個政治，定係佢會有其他嘅制度令你翻轉頭 嘅？打就一定打噶啦。問題係1939年開波，定係早啲？即係早啲嘅話咧，就大家都未準備好，即係大家嘅坦克啊、飛機冇咁多。或者係你決定係咪1941年去打蘇聯？如果1941年唔打蘇聯，我42年嘅時候可能蘇聯打我嘅喎。咁我即係我係德國嘅時候，我係咪即係好珍惜嗰個1941年嘅機會咧？因為即係個遊戲嘅設計咧，就我會覺得咁樣。某程度咧就將啲歷史事件咧都寫得幾死嘅，因為咧你可能係有做一個季度咁上下啦，因為你唔做咧你會好蝕底嘅， 即係因為德國打蘇聯係有一個我哋嘅突然攻擊嘅優勢噶嘛， 係突擊啊嘛， 係啦，嗰個優勢咧，如果你太遲，係啊，你太遲咧就冇咗喎， 係， 咁蘇聯就好多兵，你就好驚嘅，即係。同埋蘇聯就打極都唔投降噶嘛，法國就一打就投降噶嘛。即係呢啲嘢係規矩裏面有寫，即係佢就唔同 歷史上有 係就唔同象棋咁樣，我要捉死你，咁你冇得走啦，咁又死啦。但係嗰啲二戰設計棋就好跟嗰個歷史上邊嗰個國家嗰個情況。佢哋意大利咧啲兵好弱噶， 但係好靚嗰啲衫， 幾緊要嘅。 出游真係好多嘢講啊，因為好肯定啊，我哋明明入直播室之前就夾咗話先講咗 social deduction 先嘅，咁然後就去咗 TRPG， 而家就去咗戰棋。但係 TRPG 其實有一個即係係咪 D&D 係咪就係 TRPG 嘅 game 咧？算唔算？ 佢係一個 TRPG 嘅 game， 但其實有好多種類嘅，即係譬如我一開始可能比較早期約你玩過一個叫做 Alice is Missing 啊，係啊，要用電話玩添啊，嗰個 係嗰個要電話玩，嗰、那個其實一個好前衛，我就是、Kickstarter， 我係第一批收到個 game 嘅人嚟嘅。咁我覺得佢有趣在咧，就係、是、我哋唔係好似呢啲打打殺殺啦，咁同埋佢有個社會議題去討論嘅。 嗱、嗰個遊戲咧就係玩咩咧？就係話有一個人失蹤咗。 系啦，有个女仔， 有女仔失踪咗，咁我就唔知点解失踪。咁、大家就要一齐咧去揾线索， 偵探 去揾翻咁样。咁但系所以系冇所谓赢定输嘅，因为一齐揾啊嘛。 历史上面有一个好出名嘅就叫 Cluedo 啊。即系 Cluedo 应该系最早诶。 又唔系嗰种，因为 Cluedo 你都系各自自己喺度叫做寻空。呢、這个 game 唔系寻空嘅。呢、个 game 系角色扮演嘅。我哋就係、我就會係開，我哋要開個 game 之前咧，大家開咗個 WhatsApp group 咁啦，譬如話，咁、我哋就係一路喺個電話度傾偈，跟住佢已經係設計咗個半鐘嘅流程嘅時間，就是、有曬一個好 post rock 咁樣嘅 soundtrack， 係就 一路推住氣氛，跟住我哋係好 immerse 喺呢個狀態入面，跟住成場我哋係冇人講嘢嘅，咁就一路喺個電話度 text， 好似真實派對裏面會發生嘅事情，大家咧明明坐喺度，但係唔講嘢嘅，撳緊手機，但喺手機裏邊我哋講緊， 係啊，同埋我哋係。做緊角色，同埋因為你喺個電話度咧，我哋要改曬嗰個角色名，咁我哋真係好似係喺個世界入面嘅。咁同埋我哋就話：，我啱啱喺第二個城市翻嚟，啊邊個點解揾唔到佢嘅？你哋有冇見過佢啊？跟住就開始講嘢啦。 我到而家都冇改翻啊，轉頭個名。 但係 喺嗰個 social media， 我仲未用緊嗰個名。 但係即係咪其實每人會有一啲背景嘅資料預先俾你？ 係啦，係啦， 冇錯。 咁你就喺呢個過程裏面，大家就透過大家知道對唔同玩家嘅資料咧，就慢慢將成個拼圖拼翻出嚟。 但係就唔係緝空嘅，即係最後我哋係即係一齊去救 翻個事件啦。 係，我哋嗰次係救咗佢咯。 係嘅，救咗嘅。係，但係好真係睇你好唔好彩可以好差嘅結局嘅。 有冇得需唔需要擲色仔㗎？ 佢有一副卡設計咗嘅，即係可能佢唔知每十分鐘要開一隻牌，跟住就睇下你抽到嗰十分鐘開嗰只係咩牌啦，咁就會。決定你嚟緊嘅故事會發展會點咯？咁但係當然你我哋抽到嗰隻牌，我哋每個人開嘅時候，我哋點樣用佢嗰個 prompt 咧？因為佢講可能得兩隻字，咁你去閱讀呢兩個字，你可以發到好大，但係亦都可以你覺得啊，我唔想個故事去呢邊，等我即係 play down 呢個 元素。嗱，呢個咧都係我玩桌遊嘅時候，其中一個咧要跟識途老馬去玩，因為咧我好怕玩桌遊就係要睇說明書。 哦，係嘅。 即係說明書呢樣嘢咧，簡直係即係，如果唔係有呢、這、一個即係王靖喺度咧，我就唔會去開始一個咁樣嘅遊戲咯。係啊，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玩即係桌遊咧，要揀日子玩嘅。我記得咧，我第一次真係可以玩得元大富翁咧。其實就是一個聖誕的平安夜，咁所以以下一首歌咧，關聖誕事，郭富城嘅《戰場上的快樂聖誕》。 想。 台新闻报道。 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警方国家安全处今日在旺角拘捕一名19岁女子，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第22和23条，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女子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行动仍在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消息指被捕女子是研学施政成员黄元林。本港新增一宗新型冠状病毒输入确诊个案，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55岁女患者在今个月20号从菲律宾抵港，无病征，已经在菲律宾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另外，新冠疫苗即日丑安排今日起扩展至到所有合资格人士，截至下午4点半，有930人利用即日丑打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透露，争取本月在两间公立医院设置注射站，为复诊的长者接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高级公务员作为政府管治团队的骨干，要与时并进，掌握环球发展的最新情况和对香港的影响，亦要紧贴国家的发展大局，准确认识和贯彻一国两制精神要义，维护国家利益，推动香港发展。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表示，早前出席公共行政领袖实践课程，并且向学员分享，表示公务员要事不忌难，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认为政府要为市民造桥铺路，解决问题，而不是走程序。法国总统马克龙稍后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将会是澳洲取消向法国采购潜艇引发外交风波以来两人首次对话。法国指责澳洲秘密和美国和英国谈判，外长洛德里昂形容是被背后插刀。法国政府发言人说，法国的怒气未消退，马克龙和拜登的对话将会是美国澄清美英澳宣布有关消息的方式，以及澄清重新和盟友建立关系的机会。马克龙期待拜登在通话里面承认应该在对潜艇问题作出决定前和盟友磋商，并且希望美国采取具体措施来恢复信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30点，升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2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6，日元109.62，瑞士法郎0.923，加元1.273，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77.22美元，卖出价1,777.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江文蔚在全运会女子重剑个人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开心日报 务节目主持年度最佳拍档组合候选名单，第一组林超荣刘年，第二组杜文慧彪爷，第三组黄桂林兰子，得奖组合系杜文慧彪爷。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 我估得奖嘅原因就系因为彪爷出嘅谜题有趣味有难度， 几难都难唔到杜文慧，你咁聪明有智慧啦。 想知道其他奖项得主，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 我妻我妻我妻我妻子呢艾云全屋都冇人应。 做老婆嘅就留喺屋企相夫教子打你家头细母，咩年代啊？ 2021年啊。 咩啊？ 英国近年都唔知有几多女性选择专心一致做家庭主妇啊。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出位家族全新一辑。第一集身为女权主义者嘅女主持人带你家访英国传统老婆。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读叶凌凤先生的日记，看一个文人的生活的实录，心里是很奇特的。好像很平淡的一日，他写来呢竟然有一种生的喜悦，有一种生的哀伤，但是淡淡的，但是又如实的，令我哋想到自己走过嘅日子，大抵都同佢差不多。 1970年1月6日，星期二，天气转冷，今日系小寒节。昨晚往城报取稿费，讲俾嗰个听电话嘅曾姑娘听，我已经停止咗为城报写小说，呢个系最末一期嘅稿费啦，以后唔会再嚟。佢听完似乎有点障言。因为经常经他手上边攞稿费已经好多年啦。 咁简洁流利的记叙同埋抒怀，我就整个晚上沉沦喺佢嘅日记里边啦。 1951年1月27日，睇《我这一辈子》以及《彪》嘅电影试片，前者系根据老舍嘅小说，后者系根据鲁迅译苏联童话，都系上海文华公司出版。两部片都不错，但是我这一辈子就更加好，是描写北京一个巡警的一生，从清末到现在。这一部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我这一辈子历尽苦痛辛酸，边个都是这样，何独一个小巡警呢？但愿从现在开始转好。 这一部电影一书现代中国人走过苦难的岁月，抒发佢嘅伤怀、感慨，同埋佢嘅寄望明天，但系佢有淡淡嘅哀愁喺度噶。 1951年4月8日，下午同二辈去荔园，中途大雨，好彩喺车入面，但系落车之后鞋袜浸湿，亦军咗喺一间屋入面等待作诗，余等则喺另一个茅棚之中闲话。彼等自命风雅，在我看来则满念势利俗气，连寒酸都讲不上。 叶先生忽然出言不客气，可见文化界里面是有他看不起的人的。跟自己的儿女游荔园遇到雨，又跟朋友茶聚的时候是遇上势利的人，他就是过了这样的一天。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叶凌凤日记》，作者叶凌凤，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迎大家回到嚟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今日嘅题目就系桌游未老。咁直播室咧有嘉宾王静啦，有我两位拍档海林苏轼同埋我米克。咁刚才咧用咗成节咧，我哋都讲唔到苏苏迪德逊嘅中文，终于揾到啦，系咪啊，王静？ 呢个都唔系 official 嘅，但系有啲桌游嘅朋友会叫佢做嘴炮嘅推理游戏。 总之就系大家倾啦，倾完之后就估或者去解决一个问题咁啦。 系啦，咁讲翻我都系觉得。Werewolf 啦，即系狼杀系一个好唔平衡或者一个 唔好啦，唔推介， 唔推介游戏。 咁有边一个嘴炮推理游戏系你觉得比较心水？ 都有另一个咧，比较都多人识嘅。都有好多人系讲系话中意多嘅狼杀嘅，就系叫做 Resistance 或者 Resistance 嘅另外一个包装嘅版本叫 Avalon。咁佢就系两队嘅，即系都系系咪算两军咧？嗱，佢就系一个将来。嘅一個世界啦，咁、就有一扎人就要即係當係兩幫派嘅人要鬥啦，係啦，紅色藍色嗰個啦，咁你就要做任務嘅，咁、每次做任務咧就有個動機去令到你估呢個人係中定奸啊嘛，咁起碼佢有件事發生咯，但狼人殺咧係冇嘢發生，即係純粹夜晚有人死咗 ，OK， 咁大家要吹水啊，亂咁屈下人先，咁但係呢個咧就係、是，咦？點解你會揀佢噶？佢明明頭先嚇咁好似咁唔可靠咩？點解你會揀佢咧？跟住開始懷疑你啊！即係你要變咗有個動機去估人。 唔係，剛才我就講啦，即係呢一類遊戲咧，做派對遊戲就好好嘅，因為咧 快嘛， 係啦，最緊要係說明書唔使睇，即係你講一次咧，我基本上就知發生咩事，或者就算你聽唔明，你玩一次。 冇錯， 就得啦。咁而玩一次咧，個時間又短喎。 係嘅。 咁所以可以好容易就投入咯。咁但係說明書就真係一個嗱，如果在座四位咧，我肯定都未必睇俾王靜睇啊。說明書一定係推俾阿蘇適睇。蘇適簡直係，我覺得係天生就係睇說明書。 唔係，依個係好重要嘅，好重要。即係你玩遊戲嘅朋友入邊咧，係一定要有一個係中意睇說明書嘅，同埋你發覺即係真係依個係一個錯。可看界嚟嘅，尤其是你中意玩 Euro game， 近年都仲好啲。以前系所有嘅说明书都系得德文嘅啫。咁所以其实你就要真系要依赖一啲网站咧、你会见到即系譬如有啲朋友佢譬如有譬如 Up and Away game， 佢中意做就将德国嘅说明书翻译做英文，咁你先可以继续有得玩。 我省咗阿苏轼一脚，阿海林都唔俾佢。 系啦。其实说明书咧，某程度都是一啲比较复杂嘅桌游咧，一个好大嘅入门嘅一个门槛嚟。 即系俾听众听下，有阵时咧，我见到啲说明书咧，真系可以有成百几二百页噶， 即系一本中学嘅教科书咁上下啦。咁、而且一般 麻麻啲字。 而且一般都是全英文啊，咁亦都睇你有冇嗰個背景咧。因為譬如你玩嗰個遊戲係戰爭背景嘅，譬如我玩拿破崙時代嘅戰爭，或者係意大利馬基維利時代嘅戰爭遊戲咁樣啦，或者羅馬嘅戰爭遊戲咁。如果你對嗰個時代歷史嘅背景唔熟咧，你睇嗰本書咧真係好嘔血㗎。 因為其實等於睇歷史書啊嘛，即係你講馬基維利咁，喂，你要分翻好啲都市啊、城市啊，喺北邊啊、南邊啊。 係，你首先要知道意大利原來唔係一個國家嚟嘅， 係一個地區嘅稱呼嚟嘅。 即係有威尼斯啊、米蘭啊、佛羅倫斯啊、一堆咁嘅國仔咁樣啦。咁即係其實除咗可以喺睇說明書嘅過程裏面學到歷史之外咧，其實亦都可以喺睇說明書嘅過程裏面，你大概學到個遊戲嗰個mechanics 啊，即係個運作嘅模式啦。同埋其實你可以，如果你睇說明書熟咧，其實係對玩嘅遊戲咧有優勢嘅，因為你會知道一啲。規例可能你的對手冇咁熟 咯。通常我都抱住一個懷疑嘅態度去聽解説說明書的人講嘅，因為佢總會解到咧，即係大家有冇睇？ 凡事留三分啊！ 唔係啊， 唔係好公平嘅呢、這個遊戲，大家都會有機會嘅，但係實際上 係啊，但係睇說明書多嗰個咧就更加 equal 啦。 你講就係嘅啦，因為你就係個說明書。 咁唔係嘅，大家可以去，大家可以睇嗰本說明書嘅，一齊即係大家都識英文嘅嘛，即係唔係律師。咁樣我識嗰本法律你唔識嘅，其實而家都係嘅，都係法律嘅嘢，大家都可以去睇。 唔係嘅，但係說明書嗰個條文咧，有陣時嗰種專有嘅名詞或者寫法咧，成日都有交嗌嘅。我眼見都見過，即係同一條條文，大家都識英文嘅，但係大家個理解咧真係唔同咧，就真係會有交嗌。 係嘅，係嘅。 尤其是有啲有個叫 Game of Thrones 啦，即係《冰與火之歌》嗰本小説咧，或者嗰套劇咧， 有個桌遊， 亦都有 card game。我就同咗朋友係玩 card game 嘅，咁佢又係有兩本嘅 instruction manual 啊，一般就淨係去解釋佢用嘅詞匯。 第一本係個說明書嘅說明書， 因為係要你先解釋個遊戲點玩，但另一本咧就係個佢嗰個說明書入面用嗰啲字係咩意思。咁佢另外有本咧就成本就係解釋嗰啲字咯。咁一跟住你啲卡上面咧又會有嗰啲字嘅，咁你要兩本都睇熟曬，跟住玩嘅時候你有時唔記得，你又要去抄翻，再睇翻嗰個字係喺依度咩意思？因為我哋爭拗嗱字面呢個字擺明係即係話可以啦，但係話唔係咧，佢呢度嘅用法佢分咗兩個唔同嘅字嘅，你睇下先，入睇翻本書，跟住結果嚇，我以為咁我先至咁樣行呢一步啫喎， 你就會發覺咧，到底入即係高階嘅玩家咧，就會變咗咧玩遊戲咧，可能係10%嘅時間，跟住。爭拗呢個條款咧，就90%嘅時間。 睇說明書同埋計劃咧，係佔咗大部分嘅時間。真正執行個計劃咧，就唔係真係用好多時間嘅啫。 但有陣時好開心咧，就係開箱啊嘛。 哦，都 係。嗱，本身說明書當然可以，即係主人家就睇定先啦。然後我哋基本上去到嗰個局都信主人家噶啦。你話俾我聽點玩？你話俾我聽係要調轉玩都得㗎，即係我都信你㗎啦。 而家可以派個 PDF 大家一齊睇定先。 係唔會睇㗎。 邊人理你啊！ 所以我咪就話蘇先一定係俾你睇咯，因為係你收到 PDF 先會睇，我係唔會睇噶，你信我啦。所以嗰陣時，總之遊戲嗰個規則一致，我唔理佢係咪原裝嘅規則啦。 冇所謂， 總之大家玩到啦。咁但係嗰個得意嘅地方就係，我覺得開箱咧係好開心噶嘛。咁你開箱咁咪冇辦法啦，要一齊睇說明書啦，慢慢研究啦。嗰個就去咗半日啦，咁樣嗱。講呢個桌遊咧，剛才我記得我哋做節目之前咧，我哋即係早一度啦，咁樣喺度傾偈嘅時候就講一個遊戲， 大富翁係嘛？ 大富翁 Monopoly， 大富翁咧就 一個有關色仔嘅遊戲。 究竟色仔同大富翁同埋滑言率係一個乜嘢嘅關係咧？我加分時間俾蘇食啊！ 唔係，其實我解釋少少啦。我哋香港人好多玩大富翁嗰個玩法咧，就唔係一個正統嘅玩法。 係。 大富翁的正統玩法就是你冇錯擲色去到那粒地方咧，係可以買那粒地嘅。但如果你要起樓咧，起酒店咧， 集齊曬個顏色， 要集齊曬同一個顏色。咁你要集齊同一個顏色咧，基本上就一定要靠交換。咁至於邊啲地比較好咧，就唔係越貴嘅地越好嘅，就係要睇滑言率嘅。就其實每一格咧係有唔同嘅滑言率，你會踩到嘅。 好啦，我就要問一個問題啦，唔係擲色嘅咩？咁點解滑言率係會唔同嘅咧？ 因為坐監嘅。機會是最大的，因為它有機會和大眾寶藏，機會和大眾寶藏有機會 reposition， 即是將你那個人呢 再 擠去其他地方，在這個過程裡面變到你在某一個點出發的機會特別高，而因為你擲兩粒色，兩粒色呢即是七的機會最高，跟著六和五六和八就低一點，即是一個三角形的關係，咁所以其實係有一個數學模型， 係啦，要有少少數學。 好 straightforward 咁講咧，就係有一啲地方，有啲地方咧係特別容易踩到嘅。係。咁如果你喺嗰個地方用個酒店嘅話咧，即係你嘅對手咧就特別容易咧， 要俾錢 你啦。係。咁成個遊戲其實就兩個策略啦。第一個策略就希望換到嗰啲地，然後起酒店啦。 係。 另一個策略咧就如果你換唔到嗰啲地咧，就是、你換嗰塊地俾嗰個人，但係同時咧你要令佢資源盡量少。 係。 等佢喺起到酒店之前，有機會會破產。咁咧其實就是一個博弈嚟嘅。 嗱，作為香港人咧，我係唔需要聽得明你剛才嗰個系統嘅，你淨係話俾我聽邊一塊地係應該買先。 離監獄大概六七格嗰度，綠色。嘅地咯。 哦 ，OK， 好明白。 嗱，依個我哋對大富翁嘅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因為你嗰兩粒色仔咧，淨係得六面咧，其實玩得多嘅人都知道，其實色仔係好易揈嘅，你嘅即係你好容易可以 所以王正咪用色塔咯。 色塔就是玩高階的遊戲的人就會說、啊、我應該用這個二十面的色仔、啊、這些就比較難去做到你想要的效果。 解釋色塔為什麼會操作不到先？ 還有第三樣東西我就會比較王靖說的色塔的，就是大富翁呢，其實我覺得其實這個世界上有的桌遊有很多其他的 topic、其他 themes、其實它教你的東西會很多。為什麼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已經充斥著這些這樣買樓賣樓賣地賣地，為什麼我們玩遊戲還是玩這些東西呢？為什麼不去玩其他遊戲呢？這個就是我對大富翁的問題了。王靖交給你色塔。 係咪？我都想延伸你呢、這個，因為我都係覺得譬如歐洲嘅 game 咧，就算係都係跑經濟啦，你 Catan 又好，或者好多其他你開餐廳又好，你係可以你有你個機會去自己建立自己嗰、那個。你嗰、那個，你當你 business 又好，或者建立你嘅城市又好，建立你嗰樣嘢啦。咁、而係公平嘅，你唔需要靠你嘅色運。即係雖然你頭先你講蘇適講話有咩劃然率，我唔知啦，唔知 Messi 點計啦。咁、但係始終色運真係真嘅。咁所以嗱，如果咁啊，諗翻你個講個色塔先。咁、色塔就係會盡量解除呢個手氣嘅問題，因為你有時你真係唔知點解擲極你兩粒。又好三粒都好，真系可以三粒都系得一。 色塔点运作噶？ 其实佢系中间加咗几块板，等佢系碌多几转，先至落到去个地下。咁、变咗佢会一不断会翻滚咯。咁唔系你求其你嘅手你向上抛向下抛嗰时，佢真系佢唔碌就唔碌噶。咁你於是乎就可能會有控制，唔覺意控制咗、或者你有啲人專登控制到都得嘅。咁呢個就唔公平啊嘛。咁、但係我都係覺得歐洲 game 係好玩過美國嘅 game， 即係譬如好 Monopoly 啦。即係如果要玩 area control 又好，或者你係當係 set collection 又好，即係呢啲你要砌埋一堆嘢先至可以起酒店或者乜都好。我覺得歐洲 game 嗰種設計係會平衡啲。你同埋有多過一個勝利條件，譬如頭先蘇適有講過話，有兩個方法咧，就應該係。就唔，就算唔係必勝，都相對容易會贏噶啦。佢頭先佢講咧係一嗱，你可以咁樣玩同埋咁樣玩啊嘛。但係好多歐 game 即係歐洲 game 設計得好嗰啲咧，其實你有無數嘅方法贏。有你可以鬥快到呢個終點就贏，但同時間地原來你你比人快儲到呢幾樣嘢咧啊，咁你又贏，或者係最後係幾樣嘢加埋嘅，咁變咗俾人。搶曬呢啲唔緊要喎，因為我仲有呢個方法，有機會可以臨尾追翻呢分嘅。咁變咗大家都有機會用唔同嘅方法去得勝咯。 不過有陣時咧，我玩桌遊咧最猛陣嘅嗰個位咧，就係、我唔知道輸咗喺邊，即係呢一路咧我都以為自己領先緊，我一路咧都以為我儲呢個寶石咪儲到好多咯，我儲呢張卡咪儲到好多咯。好啦，咁大家計數啦，埋單咯，計翻咧。我又輸喎！嗱，呢啲就係我最氣餒嘅時候。 呢個就係你唔睇說明書啦。 我睇咗先更氣餒啊嘛！ 人哋睇得比你多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 咁頭先阿黃靖都講啦，其實贏有好多方法嘅，即係大家可能就係、透過唔同嘅方法贏。譬如我玩一個遊戲叫羅馬共和嘅，咁個遊戲係點玩嘅？羅馬好多家族噶嘛，咁你可以扮演一個家族啦。咁羅馬間唔中就會同啲周圍嘅朋友咧發生呢、這個戰爭關係啦， 啲朋友發生戰爭關係，你唔好再嗌我朋友啊！ 同啲鄰國發生呢個戰爭關係啦，咁你鄰國有時都幾強大嘅，咁你啲同啲唔同嘅家族之間咧，你就要聯手去打嗰啲外在戰爭啦，例如呢、這個Punic War 啦，即係打漢尼拔啦，或者打Macedonian，即係打希臘咁樣啦。咁有仗打嘅時候咧，你就團結一致啦；冇仗打嘅時候，你就勾心鬥角啦。我批鬥你，你批鬥我咁樣，跟住或者放刀仔去暗殺人哋嘅家主咁樣。咁其實你要贏咧，其實你一係就要做凱撒啦，即係要做呢個終身執政官。一係咧，你就要透過其他方法咧，喺外地咧建立自己嘅一個地盤，跟住帶兵 插凱撒刀仔， 帶兵打翻嚟羅馬。 係 咁樣，跟住又即係你有兩種贏嘅方法，一係就放逐自己嘅外地，跟住就棄軍隊；一係咧就喺控制呢個元老會，成為呢個終身執政官，兩個方法都得嘅。咁其實唔同嘅玩家咧，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嘅。見你就嚟贏咧，就全部人咧一齊咧。就會破壞你噶， 嗰個 game theory 嚟噶嘛，即係呢個係互相拉扯。我覺得玩桌遊有個好得意咧，就係好容易睇到性格嘅。即係睇蘇適咧，你就知道我唔係想講蘇適有冇品。海林啲刀仔咧喺我啲説話中間跟一句，我明明就係想講蘇適係需要玩戰爭啦，同埋可以計算嘅遊戲啦，同埋好清楚嗰個遊戲規則嘅遊戲係啦，可以。即係攞到公平性嘅，咁就可以玩啦。咁有歷史背景啦，可以有歷史知識啦。咁啊，阿靖就各方面都好似有玩啦， 係嘛 ？Social deduction 就係第一個。即係吸引到你啦，海林咧，你最中意玩嘅遊戲係咩？ 我最中意玩啲配件靚嗰啲咯， 都係外表啦。 同埋其實而家譬如話，有啲遊戲啦，譬如佢其實佢會跟住一啲電影同埋故仔發展嘅，所以如果你好沉醉喺呢、這個即係頭先譬如話阿靜話嗰個 game Game of Thrones 啦。咁而家最近好興嘅沙丘寒戰 咧， 其實佢有四隻，其實佢已經有四隻桌遊嘅，1979年、1984年、2019年、2020年。所以如果你好沉醉喺嗰個世界嘅話，你可以繼續喺度 carry on， 係啊。所以我最中意係反而係依一方面嘅遊戲。 哦、你講開 Nemesis， 我好中意有個叫 Nemesis， 係基本上係 Alien， 係 即係係咯異形第一集咁上下嘅故事，即係大家突然間醒翻，發覺喺個機艙入即係機艙入面，但係咦啲人死曬咁，咁但係你哋有幾個人未死啦？跟住就你咪要周圍諗辦法去逃走咯。跟住但係發覺咦點解有啲嘢有啲聲嘅？跟住就慢慢我哋周圍探索嘅時候咧，就會因為我哋突破咗呢間房咧，每做一樣嘢咧就會整一啲聲。咁每間房唔知道你做一個動作之後又多啲聲，咁唔知夠三粒定係四粒嘅聲咧，就會有異形出現噶啦。 嗯， 咁你就要 either 逃走啦，或者打死佢啦，或者點樣？咁於是乎而呢個亦都係撈咗個 social deduction 嘅元素喺入面嘅。當然嗰、那個。故事感好重啦，我就係中意故事感好重，氣氛好重。而你亦都要勾心鬥角，點解？因為有一啲可能基本上，佢嘅勝利條件，即係除咗要扮大家一齊要生存之外，其實佢可能結果係要大家死佢先贏，或者係佢要將架船揸去另一個星球，但係其實大部分係要翻地球噶嘛。咁、於是乎就好多勾心鬥角啦，但係同時間又要合作，又要生存，跟住又要打怪，又要攞資源， 好似到電影嘅劇情咁啊嘛。 係啊，好正嗰、那個 game 真係。 最後咧都問一下各位啊，即係今集我哋講桌遊未老啊嘛，我哋知道即係手機遊戲就好似越嚟越多管制咁樣啦嚇，咁但係即係桌遊嗰種。叫復興或者黃金時代最大吸引力，除了剛才講到即係社交或者學習歷史知識，仲有冇咩可以令佢延續落去咧？其實佢會唔會真係變老嘅咧？ 我覺得其實就唔會嘅，因為即係有一班玩家，咁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咧透過面對面嗰個過程咧、去玩桌遊嘅。即係如果我要玩電腦遊戲，咁其實即係一早就已經唔玩桌遊啦。咁而家仲玩桌遊嘅人，其實都係應該係對呢種面對面嘅人與人之間接觸係好有興趣。 反而係應該話多咗人去玩桌遊， 係、啦。咁咧，其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就要講翻啊，聽日咧，其實咧，鄧達之啦，同埋嘉賓咧，梅卓燕小姐咧，就會講呢個貓舞人生呢個題目噶喎。 下個禮拜咧，星期三就會有我蘇適同埋另外一個嘉賓，又係姓黃嘅黃偉傑 Keith Wong， 我哋會講下一啲貼地啲嘅藝術投資。 咁大家就繼續留意住我哋廣東廣西啦。咁啊，最後聽一首歌先。陳奕迅嘅《時光倒流二十年》。今日好多謝嘉賓黃靜。 童年你如谁度过，善诗班中唱的歌，再哼一哼可以么？当时谁与你排着坐，白色恤衫灰裤子，再穿一穿可以么？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童年变相识，余下日子多闪几倍光。谁让我倒流时光，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能留下印象，原谅你家中每道墙，拿着你歌书与你合唱。从前你与谁路过，再走一走可以么？当时谁对你凝望过，是否真的比我多，再演一演可以么？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童年变相识，余下日子多闪几倍光。谁让我倒流时光，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遗憾印象没有你家中那面墙， 着你双抱，从前拍过的相，多么妒忌你昨日同过的窗，早些看着你。